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近几年这个家具的定制啊开始流行了，这无疑是为这个迎合消费者充分利用有限的家居空间以及个性化的一些需求而产生的。所以说呢，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会选择一些属于自己的有个性的一些定制家具。那么到底定制家具它都有哪些分类，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呢？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定制家具。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大件的板式家具，它的定制标准呢有非标产品也有标准产品，定制范围是书柜、电视柜、书桌以及床头柜等，各种款式各异，颜色多样，价格合理。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环保的隐患，但是呢大件板式家具的定制啊仍然是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口味，也是目前上最容易找到、价格对比比较明朗化的一种定制的类别。不过呢，由于这个牵扯到承重、安全以及实用性等方面的实质问题，这种属于非标准范围的大件板式家具也因为具有一定的标准以及局限性，无法做出个性化的一些造型。比如说用18厘米厚的板材做柜，每隔50厘米就必须再有一个纵向的支撑点，而25厘米厚的板材则每隔80厘米就需要有一个纵向的支撑点。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柜体的承重能够维持在一个标准的范围之内，避免日后发生变形，但较为紧密的纵向隔断也影响了整体柜体的一个美观性。我们再来看一下钢木结合的家具，灵巧通透，可以反复的拆装几十次，定制范围是书柜、衣柜以及电视柜等。钢木家具定制的出现呢比较晚，结构呢更加的坚固，造型也更加的强，风格呢更加的现代化，视觉效果更加的通透，可以反复的拆装几十次，这些呢是它最重要的五大优点。不过呢价格比较高，可以进行定制的品牌不多等等因素也影响了它的这个市场化跟这个推广。据了解，以钢架为主的结构，再搭配上颜色、花纹各异的钢板，这种钢木结合的家具，除了节省空间之外，造成视觉上的通透性之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期的不同需求，以及新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拆装和重组，更加适合一些小户型的使用。第三种呢，就是一个风格家具的一个制定啊，我们要尽量选择一些专业的品牌，定制的范围是中式、美式、东南亚等颇具异域风情的家具。异域风情的家具主要流行在这个卖场里面，价格绝对是非常的高，而这个时候各种风格家具的定制啊正好能够帮上你的忙。只要别有那种不切实际的需求，多数的基本款风格家具的定制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呢，也正由于风格特色过于明显突出，在这个结构元素和色彩或者搭配上容易出现失误，就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伦不类，不但失去了原本定制的目的，还可能造成败笔。所以说做风格家具定制时一定要选择较为专业的品牌，而且前期呢还应该多看一些资料，小心被忽悠。第四种呢是这个大型的衣帽间，一定要由你的需求来进行出发，要拒绝这种形式主义。定制的范围是整体的衣柜，还有步入式的一个衣帽间。衣帽间的定制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但是随着现在户型差异化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有些衣帽间定制的小品牌开始有一些力不从心。定制一个大面积步入式的衣帽间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为小空间做一个规划到位、设计合理又绝无浪费的储衣空间，让衣帽间配合你的生活和穿衣习惯，这是许多消费者很明白但却无法坚持的一个理念。比如说裤褂、领带盒、首饰格，这些看着分工明确又很好看，但是如果你没有将这些东西整齐摆放的习惯，就不如做几个干净的小抽屉更加的实用。可以说定制家具的价格呢稍微偏高一些，但是更加可以体现您的这个家居的品味和家居的风格。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不妨选择一些大品牌来进行这个定制家具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沙发的选购，那到底沙发应当如何来选购，如何来配合你的风格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继续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这样爱 怎么爱你都不够，更需要理由，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怎么爱你都不够，享受 爱你不够， 和你手牵手， 幸福在你我所有。 怎么爱你都不够， 爱不 需要理由，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客厅的沙发呢，是招待客人和家人休息的时候使用很多的一个家具啊，关系着整个客厅的装饰风格与布局。很多人知道沙发有多舒服，但是往往不清楚如何来挑选沙发。为此呢，我们为各位收集了7条值得注意的小贴士，希望对您的沙发选购带来帮助。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首先第一点，这个沙发的三围要清楚。沙发的大小尺寸与客厅的容纳度有很大的关系，尺寸合适的沙发不仅可以方便您的摆放，而且可以提升客厅的整体美观程度。如果在大客厅摆放一个小沙发，或者在小客厅摆放一个大沙发，都会显得比例失调，影响使用的同时呢，也影响客厅的整体和谐。提醒各位，一定要在选购沙发的时候要量好客厅的具体面积，然后再根据这个面积选购一个大小合适的沙发。第二，沙发的风格要协调。很多人选购沙发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女士啊，在选购的时候往往只是看一个沙发的外表，都是外貌协会，看到很漂亮的沙发呢就想买回家，结果发现购买的沙发与房子的整体风格并不协调。所以呢，我们在选购沙发的时候，沙发的款式和颜色一定要与家庭的装修装饰的主色调相统一，让沙发的使用功能和装饰功能得到一个最大化的发挥。第三， 三，我们要考虑沙发的这个承重力。沙发的承重力往往决定了沙发的使用寿命，而沙发的框架质量又决定了沙发的承重力。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个买回来的沙发呀可以经久耐用，大家一定要首先考虑沙发的框架是否容易变形。如果它的框架比较持久的话，您就可以进行选购。第四，还要考虑的是沙发的弹性。有一些沙发的弹簧在一段时间的这个坐卧之后，或者是小孩在上面跑跳之后，很容易塌陷，不容易恢复，这样呢会影响沙发的使用和美感。所以选用回弹力好的沙发，对于沙发的实用性和装饰性的作用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第五，我们再来看一看考虑沙发的一个耐磨性和抗污性。如果您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是小孩，最好选择抗污性和耐磨性都比较好的沙发面料。除了皮质面料之外，麂皮和斜纹的布料都是首选。这种材质呢有着类似于动物皮毛的细腻手感，它的经纬结合和密度都很大，而且很耐磨，不容易变形，具有很强的防水性、防污性和防油渍性，而且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抗撕抗拉的功能。所以说如果家里面有老人或者小孩，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耐磨性和抗污性都很好的沙发。第六呢，我们要考虑沙发垫的一个舒适性。适合人体坐卧的沙发呢，不宜过硬也不宜过软，否则呢对人体的脊椎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在考虑沙发舒适性的时候，建议您选择这个软硬度适中的沙发垫，既保证沙发的舒适度，又不会对人体造成过大的损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体的舒适性需求。第七，考虑家人的生活习惯。大家在选购沙发的时候呢，要充分考虑到家人的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老人喜欢靠在沙发上看报纸，小孩呢喜欢在沙发上吃零食，而年轻人喜欢在看电视的时候喝点咖啡。对于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您就可以选择开放格与扶手合二为一的沙发，或者是选择那些可以带有移动性搁板的沙发。利用开放格或者是搁板来放置物品，既节省空间又方便生活。相信有了以上的七条建议之后啊，对于您的这个沙发的选择会带来一定的帮助。也希望各位可以在选择沙发的时候能够尽量的考虑到以上七点因素，选购一款适合您家居风格的沙发。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节目中继续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聊完了这个沙发啊，其实呢，说到沙发之外，咱们在家里面还有一样这个家具的用品，可以说跟沙发一样，都是每天陪伴着我们，而且呢，也跟我们的舒适度有很强的关系，那就是床垫。咱们人生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衡量人们是否拥有一个健康睡眠的四大标志呢，就是睡眠充分、时间足、质量好、效率高、入睡容易、不会中断，这些都是我们睡眠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标准，而这些呀，都和我们的床垫是息息相关。有一组数据显示，一般人晚上睡觉时大约会翻身40到60次。怎么样，是不是吓一跳？没有想到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您在这个睡梦中还会有40到60次的翻身。其中呢，有几次翻身的幅度呢会特别的大。如果您这个床垫的宽度不够，或者是软硬度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则很容易发生睡眠中的这个软伤害。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市面中比较流行、比较常见的几种床垫，来看一看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啊。首先第一个是弹簧床垫，可以说弹簧床垫是目前在市面上最受欢迎的床垫了。它的结构呢，主要包括弹簧、垫垫，还有棕垫，还有泡沫层，还有这个床表的一个纺织面料。在床垫家族里面，弹簧床垫的历史最为悠久，制作工艺最为纯熟，它本身也具有很强的一个弹性和抗冲击性。优点呢就是防虫防霉，而且这个承重比较均匀。弹簧床垫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使用独立的弹簧筒或者是独立袋，在一定工序处理之后呢，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或者是虫蛀，而且避免弹簧内因为互相摩擦产生摇动发出噪音。而且呢，依据这个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的一个三段式的一个独立床垫设计呢，可以有效的均匀的承托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保持脊柱的自然平直，使肌肉得到充分的放松，从而减少人们在睡眠中的一个翻身次数，更加容易达到一个深度的睡眠。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容易使这个颈肩僵硬以及腰部酸痛，而且呢，胶水和用材也容易污染。为了保障弹簧床垫的质量，在选取材料的时候，弹簧内部钢丝表面会有一种防锈的化学物质，而这些物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残留啊，还有一些化工的污染，所以说呢，这个是弹簧床垫的一个劣势。当然，我们在选购弹簧床垫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弹簧床垫的厚度是否充足。业界规定不得少于60厘米。要注意床垫的四角是否平整，并且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用手来按压之后呢，可以及时的回弹，而且不应该出现弹簧的摩擦声。可以观察一下床垫内部是否有锈迹。床垫的弹力需要亲自来试睡。一般来说，软硬度适中，对脊椎最好。在选购弹簧床垫的时候呢，过长或者是过短的床垫都不利于人体的这个睡眠的舒展。最适合的测量方法是将个人的身高再加上20公分。弹簧床垫非常的普遍，弹簧呢最重要的特性是包括支撑性、弹力和坚固耐久。但是弹簧造工的好坏对床垫的质量以及舒适度的影响非常的关键。好，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来看一看非常流行的乳胶床垫。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我梦到结果。 站着在欣赏观众欢呼声散播，我也更想相信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装似我未怕跌倒。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多开始，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What a wonderful life， 风雨吹乱我心，阳光会跟我亲吻，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多喜欢，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乳胶床垫。天然的乳胶床垫被誉为是大自然的馈赠，其来源于这个橡胶树，是纯天然材料，能够发出淡淡的一个乳香味道。它的优点是自然环保，安全无毒。乳胶呢是一种天然材质，100%的天然乳胶拥有一个舒适自然的一个温和特性，不会有刺鼻的塑料味，在预热时不会产生有毒气体。而乳胶取材于自然的植物，经过数年或者是阳光暴晒4到6个月即可自动分解回归自然，完全符合国际上的一个环保标准。弹性呢非常的好，乳胶经过天然发泡制成，具有多孔性的结构，气泡内随时会充斥着空气，因此呢弹性极佳，而且呢具有不同的密度和不同的型号，供不同的体重人群来进行选择。一般密度在40到50之间，软硬适中的密度呢是在60到70，而喜欢硬床的可以选择70到85之间的。而且乳胶床垫的这个多孔性又使得床垫内部无数的小孔可以使空气自然的流通，透气性也非常的好，可以保持这个床垫的干燥和凉爽，因此呢也具有一定的抑制细菌、真菌和霉菌还有尘螨生长的抗菌性，尤其在夏天这个功能更加的实用，使用起来呢更加健康和卫生。它的透气性也在睡眠的时候帮助散发身体多余的热量与湿气，让身体保持一个清爽，从而提高睡眠的质量。乳胶床垫与人体的接触面积比其他床垫要大，而且呢由数百万个气泡所组成，可以平均的分散人体的重量和承受力，因此呢可以分散身体各个部分的压力，特别是颈部、腰部以及臀部，可以达到矫正睡姿不良的效果。而且乳胶床垫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噪音、没有震动。乳胶的多孔间的一个独立支撑的设计，可以吸收睡眠的时候因为翻动所造成的噪音和震动，使你的睡眠更加的不受到干扰，能够有效的提高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就算你身旁的人频繁的翻身，也可以享受一个安静和沉稳的睡眠。我们再来看一看乳胶床垫的这个缺点啊，一就是这个娇气，二呢就是这个价格高。由于这个乳胶床垫啊具有一个容易氧化的特点，所以呢它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氧化的过程，尤其是接触紫外线时氧化过程会更加的快，这就意味着最好不要洗涤也不要晒。而且这个天然的乳胶床垫制作呢也比较困难，所以在市面上来讲价格呢也相对而言较高。据统计有3%到4%的人对乳胶会有一个过敏反应，及乳胶过敏症，所以在购买之前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对于有乳胶过敏的人，可以选用人造乳胶 PU 乳胶来进行代替。人造乳胶不会释放出产生过敏反应的蛋白质，而且制作优良的 PU 乳胶也可以创造出天然乳胶一样优越的弹性和其他特点，并且解决患者担心受到这个过敏的影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业内说乳胶床垫指的是纯的乳胶内芯儿，但是在市面上购买到的这个所谓的乳胶床垫，却可能是在弹簧床垫上面增加一个薄的乳胶垫的产品，这种产品的含金量呢就会小很多。尤其如今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床垫呢是由这个石油的合成乳胶床垫，这种床垫不论是弹性还是透气性都不好。所以说乳胶床垫它具有一个生物的分子特性，非常的亲近人体，可以分散人体的压力，但是呢价格非常的高，所以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识别到底这个床垫是天然乳胶还是人工乳胶。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既然您选择了这个乳胶床垫，您就不要怕这个价格贵，对不对？我们既然想选择这些舒适度高的产品，就一定要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好了，希望以上的介绍可以对您在床垫的选择上带来一定的帮助，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美丽的婚纱，众人目光下，承诺吧，我盼的爱情会在那一秒凝固吗？变成了回忆，芬芳依旧吗？从此以后不变吗？爱情的温泉在红毯那段做解答，我开始害怕。

靠着背坐在地毯上，